谁推我入狂落，谁割去我耳朵，谁劝我一身锁，谁耻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撕破我从崖边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？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盈空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门何故紧锁？ 星辰悄悄

龙神奇空中动物城全新体验，白天玩摇滚巨轮，晚上嗨水上电音像，魔幻大戏震撼感官。详询长龙代理北京玉阳，玉阳国旅热线010-5720-3700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？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。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？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。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太美？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，一个人不伤悲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温兆伦，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，经典也流行。我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等着你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。